唯一的答案。爱一个人好难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水骑在枫叶的背，想来偷窥恋人的嘴，像玫瑰带着花蕾，连蝴蝶也不睡，成双成对。夜空很美，像是玻璃彩绘，爱是一场花儿自愿无悔。我排着队将迎来谁，会不会感觉久违，让上天去分配，我不后退。 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，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？梦想在不在前方？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，我似曾万箭。南方开，一桌南方开，一桌南方开。